系啊， 喂， 翻嚟啦， 又嚟到啊！逢星期五晚我哋嘅血案解封啦，又我阿荣少啊， 喂，我系仙人， 我系阿伯啊， 系啦，咁啊，大家唔好介意啊，今日咧我哋就 冇乜嘢听啊， 冇乜特别嘢咧，特别节目俾大家听啊， 系 弦外之音，弦外之音， 嗰啲最好听， 嗰啲可能要收信咁啊，我就屋企有好大嘅垃圾桶， 哦，都冇嘅，讲事实啫， 系， 大班都话啦，打赢官司嗰下系因为我相信我讲嘅嘢啊嘛，放车我哋讲嘅嘢系事实啊嘛，好，咁我哋唔好讲咁多言啦，知音啦，咁啊，今集血案解封第九集啦吓，嗱，今集咧其实我想同大家观众听众讲咧，就比较系会令人情绪不安一啲嘅，咁就大家就各位留意下啦吓， 系， 咁今集咧就 使唔使出咗个 promo 先？ 诶，好唔好啊？好啊，出出， 去呢个零二零一啦。那段片先是了 0201是了 是了0201有吗？ 以下节目部分内容涉及不当行为及惊吓情节，可能令人情绪不安，敬请网友留意。 是啦，好，一定要做一做呢样嘢，因为如果唔系个心唔系好舒服。 好，明白。 系咁，今集咧，我哋个题目叫做狂性大发。狂性大发咧，系形容一啲发咗，即系有啲发咗癫嘅嘢， 疯狂 嘅嘢系啦。咁其实今集咧，我哋讲白少少啦，就叫做神经病人，通街斩人， 唔系应该系精神病。神经是有啲少少贬义 嘅，精神病， 精神病患 就通街斩人嘅。咁我哋讲一讲第一单案咧，就系当年啦喺呢个葵盛东村嘅精神病案揸刀啊、持刀啊、斩人案啦。好，佢去第一张图先， 0101 嗱，当日呢一个叫做李，唔紧要啦，我哋讲翻个真名啦，咁啊报纸都登晒噶啦，咁佢叫李宗文啦，咁当年系42岁嘅，咁佢俾警察制服嘅时候咧，就系、是、穿着住咁嘅衫裤咁嘅样啦，咁样嘅，咁呢单案件咧，好啦，可以翻嚟先啦， 啊， 好，咦，呢个中意巴西喎。 這個、 一系又 翻嚟先， 翻嚟先啊， 见翻个样先，系啦。咁啊，呢单案件咧发生喺2010年嘅5月8日嘅上昼11点左右啦。咁呢单案件咧令我觉得系最即系最唔开心嘅地方咧，就系、是、有啲人嗱，你又可以话有啲受害者系有少少关事嘅，但系有更多嘅受害者咧系完全唔关事嘅。咁其实全部嚟讲咧，有大概有5个人系受害者嚟嘅。咁5个其实严格嚟讲都系唔关事嘅。系啦，好啦，咁呢单案件咧，即系呢个阿李宗文啦，就持刀斩人咧，就令到咧呢单案件有2个人死咗，3个人受伤。系啦，我哋出埋0102啊。系啦，呢、这、一个咧就其中一个死者，咁呢个死者就系、是、一个管业处，即系管诶嗰诶营业主任啊，管理处咧，营业主任啦，就系管业主任啊，系郭先生啊，呢、这个系啦，郭先生啦，个名字我唔讲啦吓，咁佢就俾人捅咗几刀喺个心脏附近，咁就变咗就冇得救嘅，系啦，咁啊过身嘅，好，再下一张 系03， 系啦。03呢个咧就系阿莲姐，莲姐就我觉得成件事件嚟讲咧，佢叫最无辜，系啦，最无辜嘅。好，翻嚟先，系啦。咁我今次就讲多少少案情啦。咁之后我哋大家再讲翻我哋自己嘅一啲睇法啦。好啦，咁咧阿李宗文咧，其实咧就有呢个精神病记录嘅。咁本身咧，佢曾经试过咧有呢、这个。斩伤妻子嘅我哋叫做 记录啦 ，就被判刑嘅。咁佢出咗嚟之后咧，咁佢就住喺葵盛东啦，呢、这个圣阁楼嗰度嘅。好啦，咁佢咧就其实呢个人咧本身个情绪都唔系咁稳定，源于咧其实精神病人好多时。好少嘅嘢咧，都令到好大嘅反应嘅。 系， 佢就好讨厌一样嘢叫做噪音。 系， 咁佢成日都觉得咧，楼上楼下有嘢嘈到佢咧，佢就会 发 情绪就会 情绪波动啦， 波动啦，好唔开心啦。咁、案发嘅时候咧，就因为佢就话楼上楼下 嘈到佢， 嘈到佢，跟住佢就开始嚟了啦， 发狂啦， 发狂啦。咁佢一去呢、这个04啊。 他就揸住呢一把刀。呢、把刀咧大概长系我谂一尺左右啦，全长。咁但系咧，佢揸住呢把刀咧去做啲乜嘢咧？佢揸呢把刀咧就周围去怼人啦，就系斩人啦，系啦。好，翻翻嚟先。 系。 系呢把军刀当中咧，即系我唔想摆喺度咁耐啦，因为佢当中有啲窿喺度，其实嗰啲窿系咩用嘅先？ 放血，因为军刀咧，军刀系要用最快嘅方法将对方敌方杀死啊嘛。 嗯， 放血同一插落去放血，等你迅速死亡，同、埋。通常都插嗰啲要害位噶嘛、如果你受过军训嗰啲咧， 即系肋骨入边嗰啲啊， 肋骨喺心口对上一怼就死 啦。系，哇！一讲呢样嘢，先人都又好有见解。嗱，呢一样嘢咧，其实就如果我哋稍微咧，对于一啲军事常识有认识咧，其实都好了解呢一啲情况嘅、我相信呢一个凶徒，佢既然屋企摆得呢把刀，我谂佢某程度上系有啲呢啲军事常识嘅。 系， 系啦。点解我会咁讲咧？就因为佢之后做嘅行为出嚟咧。就真系刀刀攞命，好啦，首先咧，佢个人情绪好波动，之后住八楼嘅，一揸把刀冲出门口，第一样嘢咧就冲咗落去个后楼梯，即系楼梯嗰度，跟住咧啱啱咧落到去嘅时候咧就撞到一个阿姐， 系 喺楼梯嗰度。嗱、有啲报道就话咧，嗰、个阿姐阿莲姐啦，就其实阿莲姐点解会喺楼梯嗰度就？因为莲姐本身咧，佢就系一个已经冇出去工作嘅人嚟噶啦，即系以前做清洁工同埋呢个洗碗嘅。咁、后来咧，佢就喺葵涌出边啦，啲工装大厦啦，就接啲嘢翻嚟做啦，接啲乜嘢咧都系嗰啲啦，整一啲钉嗰啲三牌啊，整嗰啲穿珠仔啊，即系总之手作嘢。但系点解喺个后楼梯嗰度做咧？就因为嗰度。通风 系啦，够光， 同埋够光系啦，私人光冇错啦，够光咁喺度慢慢做啲嗰啲就比较好啲。咁见到喺度啦，咁有啲报道就话佢坐喺嗰个楼梯就阻住咗呢个凶手落楼梯。咁就凶手就怼佢啦。但系实际上咧，我睇翻其他嘅报道咧，就我谂就唔关事嘅。可能佢因为个楼梯都阔嘅，一个人坐喺度可能系坐埋一边。总之呢个凶手见到人就怼啦。咁佢对住阿莲姐咧。捅咗几刀，捅落嗰个心脏附近，其实已经好伤噶啦。咁连即刻嗌救命啦，走啦。咁走到去六楼嗰个梯间嗰个走廊嗰度咧，咁就我哋可以去另一张图先。嗱，呢个真系要俾大家望一望啦。唔系呢个，唔系呢个，我哋去埋零六先，唔好意思啊， 零六先。 嗱，佢就喺呢个梯间。嗱，你见到个梯间其实都有啲位，都我哋叫做唔系咁窄嘅。咁你两个人相遇咁你褪到一边咁就行到啦。咁唔系嘅，我谂系有心系。怼阿莲姐嘅，咁啊捅咗几刀，咁啊莲姐咧就揞住伤口就带伤就走到去六楼，咁就拍门求助，咁一路去到六楼咧，坦坦落去啊，系啦， 好， 系啦，嗱去埋呢个一四啊， 零一 零四一四零一 一四 系啦， 一四 系啦。系啦，咁其实一路走嘅时候咧，呢、這个就阿莲姐嘅逃走路线， 成血路 系啦。咁其实大家唔好。以为凶手就咁放过去，其实凶手喺呢个李宗文咧，继续揸把刀系咁斩嘅，斩片咗几刀嘅，咁继续片到成地都系血啦。跟住阿莲姐拍咗人哋个门口两下咧，就晕咗啦，就喺度。跟住就抢救当然无效啦，咁跟住就过身啦。 哇，其实你话如果当时佢拍门嗰个人应门开门，可能死多件咯又。 我谂冇咁快出到嚟嘅。 我谂 如果铁闸 系啦，我谂咧，嗱，阵间我哋喺呢个尾段嘅时候咧，呢一个案件咧， 再讲， 我再讲多少少嘢俾先人听咧，你就会觉得咧呢、這个世界即系有啲嘢就系本来遇害嘅，我谂唔止一个嘅，喺呢件事呢一净系莲姐呢单案入边，但后来就当然有啲情况就唔同咗啦。好，翻嚟先，因为唔想对啲血咁耐，哇！即系呢单嘢我都。我一路做嗰阵时候，我都好辛苦。咁好啦，咁跟住咧，凶手就一路嗱斩伤完见到阿莲姐仆喺度啦，唔喐咧，佢就走啦。佢就沿住个楼梯一路落地下。咁落到地下，第一件事就遇到佢嗰栋大厦 嗰个 保安员。而呢个保安员咧就系一个女性嚟嘅，叫做小玲，系我唔该姓咩啦。咁佢咧。就啱啱同一个咧住喺度倾紧偈，你知好多时坐喺度打牙教啊，倾下偈咁啦。咁二话不说啦，呢、这个凶徒即刻 走去阿小玲嗰度就斩啦，跟住好啊，另外个街坊就喺度饿咗嗌嗌嘅时候， 唔系通常系通常人系冇反应嘅，因为惊嗌 一嗌 系啊。 其实通常咧，你讲得冇错啦，得三种反应嘅啫，一系就呆咗喺度， 系啊， 一系咧就尖叫想走，一系就走咗， 嗯， 系啊。呢三样嘢咧，可能系同时做，或者系唔同情况之下做，或者系做紧又做另一样，通常都系到最尾都系选择走嘅。但系有时啲人惊啊，头走 系啦，走佢走都系几秒后， 系冇错， 要定一定， 定一定 先至知道要走嘅， 系啦。咁落去咧，咁啊，凶徒咧就斩佢哋呢两位女士啦。咁斩嘅时候咧，当然啦，喺大堂嗰度咧好多杂物噶嘛。咁啊，嗰啲嗰两个女士就立一系咁滴，哇惊啊，咁开啦咁样。咁佢啦，好啦，呢个凶徒咧见到整咗两嘢之后咧，其实佢嘅目标并不是喺呢个楼下，佢就即刻沿住呢一个圣阁楼嘅后门冲咗出去。咁好啦，冲咗出去咧就去咗对面，对面咧嗰个叫做圣安楼嘅地下嗰度系啦。咁嗰度其实系咩地方咧？就系葵盛东村嘅 管理处， 系啦，管业处系啦， 管业处 都一样嘅啫，管理处管业处一样嘅， 管业就成咁多个大楼嘅总部嘛， 系啦系啦，去到嗰个总部，咁就袭击入边咧有两位喺度当值嘅营业主管业主任啦，咁一个咧就郭先生啱啱就俾大家淘汰咗嗰个过身嗰个啦，咁就郭先生咧左胸咧都刺中几刀，噗喷咗出嚟，咁啊仆喺个血泊当中。咁另一位咧，个管业主任啦，梁生咧，见到啦，亦系阻止佢咁做，但亦都遭呢个凶徒斩伤嘅。好啦，最离奇一件事情咧，就系凶手完咗呢件事之后咧，佢就出咗个门口，喺个管业处个侧边旁边咧，就坐咗喺度。好啦，嗱，首先我哋咧去一去咧， 一零 先吓，唔该，布里特，唔该晒，系啦。咁样坐喺度，咁阿仙人呢三个咩人嚟噶？围住嗰三个， 咪呢度三个都，咦？ 又唔系应该有一个男的，三个应该警察嚟嘅， 系啦，有一个系揈嗰支 警棍， 日本警棍出嚟嘅。 其实三个都是警察嚟嘅，冲锋车嗰啲咧。 哦 ，OK。 因为冲锋车有一个便衣噶嘛， 有一个便衣， 有一个便衣，有一个喂，有一个唔系时差就系咩噶咯？一粒嚟噶咯。白衫噶 嗰个。哦，那个应该都蓝衫啊，不过佢影得唔好啫。通常咧一个影系三柴嚟嘅， 系 即系一个 佢有时有个白衫跟车噶嘛。 啊，咁有时系嘅，冇错。 系啊。 咁咧，呢三个差人咧就见到，即系报到场啦。其实都已经呢件事扰攘咗15分钟。头头尾尾。咁跟住接報到場之後咧，警察就圍埋去呢個兇徒嗰度，兇徒咧就坐半坐踎咁樣咧，就喺度食緊煙。 係。 咁食緊煙咧，其實就透緊氣。 事後煙。 其實我啊，跟住繼續去第二幅圖。 第十一啦。 十一啦。 零一一一。 係啦，接住佢嘅，係啦。好啦，跟住去埋一二啊。 係連環圖嚟嘅。 一二。 一二。 跟住到一三。 系啦，擒住咗佢啦。 系啦，系啦。咁其实咧，三个警察咧都唔使用好大嘅气力咧，就已经将佢我哋叫拘捕。拘捕完咗之后咧，就拱入咗后边间房嗰度咧，就做一个暂时嘅拘留同问话嘅。系啊，你话咩事先咁样嘅？咁其实咧，我自己认为咧，呢个凶徒好似做完咗啲嘢咁， 达到咗佢嘅目的。 系啦，好，翻翻嚟先啦。系啦。咁好啦，咁事件啦，我头先都讲过啦，做咗造成两死三重伤啦。咁跟住啦，好啦，被捕之后咧，阿凶手就好激动嘅 Albert。系啊，咁 Albert 讲嘅， 佢系 凶手讲咗啲咩啊？ 佢系大嗌话，我都预咗唔出嚟噶，都要同你哋做完呢单嘢啦，咁样咯。 佢最大声系嗌咧 ，Albert 讲咗下半句，我讲上嘅喎，唔发火。当我死噶，你班友 系啊， 系 我都预咗一世唔出嚟噶啦。佢讲嘅唔出嚟系乜嘢唔出嚟啊？ 入去精神病 入咗去啦， 不过佢入过去 或者坐监， 佢入过去噶嘛？ 入过去 系入过去， 佢有拘留记录噶嘛？ 即系我哋俗称有咩卡啊？ 白卡 系啦，白卡嘅 一卡在手，世界通行 系啊。 讲得粗 系狂身狂身嗰张， 讲得粗俗啲啊，就系佢咧，好似癫得都几匀蠢， 系啊， 系咪？ 会唔会好似我哋上集咁样咧？讲得案件其实借住呢啲嘢嚟行凶咧？ 借癫，佢人人哋借癫立福啊，抽水嘅啫，佢唔系借癫就杀人。 嗯，咁呢单案咧，跟住佢就、就大家都开始紧张啦。咁跟住其实有警察就揾到个凶器啦，即系一尺长嗰把刀啦吓、好啦，嗱呢件事情咧，仲有啲我哋叫做枝节位嘅。 嗯， 咁个枝节位咧，咁我哋会继续讲落去嘅。但系呢个时候咧，呢一节嘅时间差唔多啦。 差唔多。 好，转头翻嚟继续血案解封啊。 好。